鲁迅杂文集《热风》随感录33，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现在有一般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叫道理明白，能叫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需想一个方法排除它。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掺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吾人出生之一点，始自起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术所以称之曰丹田。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地，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但这还不过比喻奇怪罢了。尤其可怕的是，精神能影响于血液。昔日德国科布博士发明霍乱虎列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对之，取其所培养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据我所晓得的，是寇克博士发现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现，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了真虎列拉菌，别人也发现了一种，寇克说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后来没有病，便证明了那人所发现的的确不是病菌。如今颠倒转来，当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岂不危险已及吗？捣乱的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3000大千世界图说，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秘密地插入鬼话。他说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见的地球星虽与我们所晓得的无甚出入，一到别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门了。因为他有天眼通，所以本领在科学家之上。他先说道：仅科学家之发明，欲观天文则用天文镜，然犹不能持此以观天堂地狱也。究之学问之道如大海然，万不可入海饮一滴水即自足也。他虽然也分不出发现和发明的不同，论学问却颇有理，但学问的大海究竟怎样情形呢？他说：赤今天有毒火坑，以水晶盖压之，若遇某星球将坏之时，汲取某星球之水晶盖，则毒火大发，焚毁明物。众星大约分为三种，曰恒星、行星、流星。据西学家言，恒星有35000万，以小子视之，不下7000万万也。行星共计100000万大系，流星之多倍于行星，其绕日者约33年一周，每秒能行65里。日面纯为大火，因其热力极大，人不能生，故太阳星君居焉。其余怪话还多，但讲天堂的远不及六朝方士的十周记，讲地狱的也不过抄袭玉历超传，这神童算是糟了。另外还有感慨的话，说科学害了人。上面一篇四汉62代天师正一真人张元旭的序文尤为单刀直入，明明白白道出：自权匪假托鬼神，制招联军之祸，机智国王种灭，使者痛心疾首，故以及矣。又视之欧化东渐，专讲物质文明之秋，遂本科学家世界无地神管辖，人生无魂魄轮回之说，奉为国事，必播映于人人脑髓中，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绝矣。敬畏绝而道德无根底以发生矣。放屁挟持，肆无忌惮，争权夺利，日相战杀，其祸将有甚于权匪者。这简直说是万恶都由科学，道德全靠鬼话，而且与其科学不如权匪了。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 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厉害。不提防想不到的一本绍兴教育杂志里面也有一篇仿古先生的教育偏重科学，无宁偏重道德，宁自原文如此已是辟秽的论文。他说，昔人以数百年科学之心力仅酿成此次之大战争，科学云乎哉？多见其为残贼人道矣。偏重于科学，则相上于智能；偏重于道德，则相上于七维；相上于七维，则或止于七维；相上于智能，则七维莫由得而明矣。虽然不说鬼神为道德根本，至于向科学宣告死刑，却居然两教同心了。所以全匪的传单上明白写着：“孔圣人。”张天师傅言由山东来，赶紧即赴，并无虚言。赴字原文如此，宜传字之物。照他们看来，这般可恨可恶的科学世界怎样挽救呢？灵学杂志内于富先生答吴志辉先生书里说过，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可知最好是张鬼神之说了。鬼神为道德根本，也与张天师和仿古先生的意见毫不冲突。可惜近来北京战机又印出一本《感显立敏录》，内有前任北京城隍白芝和地显法师的问答。诗云：“发愿一事的确要紧。此次由南方来，闻某处有济公灵坛，所说之话，殊难相信。”祭祖是阿罗汉，见私货已尽，断不为此。不知某会灵坛者是祭祖否？请示。姬云：“诚欲发愿，谨记私言。某处谈灵鬼附之耳，须知灵鬼即魔道也。至此后，当发愿驱除此等之鬼。”诗云的发愿，城隍竟不能懂，却先于某会力争正统。照此看来，国家之命未言，鬼兵先要打仗，道德仍无根底，科学也还该活命了。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竟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祸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以上所引的话不过随手拈出的几点黑影，此外自大部以至辟地还不知有多少奇谈，但即此几条已足可推测我们周围的空气以及将来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据我看来，要救治这机智国王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部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这是什么缘故呢？陈正敏《顿斋闲览》有一段故事，未见原书，据《本草纲目》所引写出，但这也全是道士所编造的谣言，并非事实，现在只当它比喻用。说得好，杨冕中年得一疾，每发语腹中有小声应之，久见身大，有道士见之曰：“此应声虫也。”但读本草取不应者治之，独治雷丸不应，虽顿服数例而愈。关于吞食病菌的事，我上文所说的大概也是错的，但现在手头无书可查，也许是寇克博士发现了虎列拉菌时，费弗博士以为不是真病菌，当面吞下去了，后来病得几乎要死。总之，无论如何，这一案绝不能做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1925年9月24日补记，随感录33结束。